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故事最佳男主角，我一定提名。

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带您重温往事，回味青春。下面请听林子祥的《此情可待》，辛晓琪的《窗外》。 你在我旁，我在你旁，参差互看，心中的跳，浅浅的笑，也是明朗。两段爱情情深的交融，在这一刹，心中只觉旁边的一切如雪的白话。你在我旁，我在你旁，尽情互看，翻起风雨跟你相处，也是晴朗。美丽故事和每段往事为你倾诉，充满着温暖，只知每日也愿陪伴着你。 No

人不该像从前。